呆呆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呼吸感到冷冷清清，困不牢牢，气血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闲归地，头不语默默无言，腰杆受损，捏写着他的姓呀，手儿托着他的伞。这英英啊，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当时想的我呀，一天呀吃不下半碗饭，盼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你我的汤。您瞧饿的我欠了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怎么走到我主这个姑娘要离了拐棍，手儿就来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我走了两步啊。哎呀，可不好， 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

在那旁弯腰那静心两个半弯着腰子嘴一捧伞儿晚上天的雨绿沾沾的还有几分来看屏风很少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倒闭那大门那也不强上联写雨过天树云下联北风来很多香横批倒有四个字黄蓝多毒写得那么真强高搭着天棚有多面的凉爽瞧了一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大草地当羊那个意思从这儿跑小姑娘上前拜了两拜腰书童我的哥哥呀你一家的可得看看你们家的相公在不在书童可得说了你要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一点点心喝了碗的绿豆汤一人念文章啊把事儿在书房姑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之瑞他的那个大书房狼眼下鹦鹉八个那么点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黄条画眉上的更强书房门口那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倒比那两副写的强上联写春年春月春光好下联配人得人心人寿长横批倒有四个字金玉满堂写的那么真强姑娘迈步书房进啊这屋里的摆饰倒比外边石头的强精细的八仙迎着门放太师交椅那一边放着一张广东的西湖踏着灯亮迎宾待客杨瓷缸那杨瓷盘承德是香烟怒挂玉佛手是名人俗话挂满墙两边倒有平八扇俱多是水墨丹青花满墙头一年独尊奶奶有春望景第二年周茂叔那福日来乘凉第三年陶渊明九月菊花房四一年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年遥望下山顺地方六一年吕不雅父亲访游在船舱七一年周文王夜梦飞熊西岐上第八年那孔夫子在两阁三千门徒在两旁有子路贺烟回然本流云子天孟子曾子子苏子家子公举子张怀有个山东辽野的公也长他们大着伙念文章啊画了大书房大红的满帐那饭了半方张君瑞坐在床上晃了晃荡晃了晃荡摇头晃脑那好像一碗汤啊怎么这么念文章 怎么样够精彩的吧虽然流派落派派别不同但演唱同样是精彩的 小姑娘没气儿假带着三分气儿您是看她您是没怎么眼睛牙翻着可能鼓着她的小腮帮赶上前啪拍了一掌呆老二啊你翻穿着皮袍是甭跟我们装洋昨天巧花香的那件事情饭我们夫人清晨早起坐耳堂手里拿着一块塔板拷打硬硬身为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之礼义绝不能半夜三更天月来投降我们夫人闻听夸你好哈哈夫人可就怒了骑马那胸膛赶上前彪彪彪打了我们三巴掌跪在了地当羊打得我们小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没跟他们藏我们家太太倒下庄稼我拿你到公堂

改鸭蛋了。 行了，怎么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来不来去的改的。 那也得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我那人影呢 啊？不是。这样吧、啊、我再说一个你猜。 好好好、 啊、你动动脑筋的啊。 说好 吧。你听这个啊、 嗯嗯、 这得动脑筋啊。 嗯嗯、 东屋里是牛棚，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30步，然后牛转过头来，请问牛尾巴冲哪边？你研究研究。 东屋里也是个牛棚，哎，这个牛呢倒退着出来 是吗？把牛拉出来、 啊、把牛拉出来、哎、啊，这牛尾巴冲东。 嗯， 牛尾巴冲东。 冲东？ 哎，冲东。 不是， 转回来再那什么呢，那叫冲西。 嗯， 那你说冲哪边？ 冲地。 哎，冲地。 牛尾巴老这样、嗯、甭管说话哪边老这样。对，你看这牛尾巴杵上来了。 像话吗？ 你得琢磨着牛尾巴，你别琢磨着牛屁股呀、啊！ 我哪知道啊？这谁想得到的？ 怎么样？怎么样？ 好，有点意思。你还有好的没有了？ 怎么还猜吗、 啊？还猜？你要说好的，我就猜。 来听这个，听这个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这个， 哎， 这我可猜着了， 猜着了。 哎， 什么呀？ 杂技里那个耍狮子的，那大狮子。 耍狮子怎么三头啊？ 呀，狮子是一个假头，耍狮子需要两个人，两个头加一块，这是三头。 六耳， 狮子俩假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假腿，两个人四条腿，一共八条腿。 一只眼， 一只眼 啊， 我这六只眼呢， 你差五只眼，二五眼了，你这 二五眼 不对，一只眼。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啊！ 认输了， 认输，认输！ 给你宣布出来， 这是什么？ 老太太坐马车， 老太太坐马车。 哎， 那怎么会三头啊？ 赶车的一个头， 嗯， 老太太一个头，马还有一个头，三头， 六耳， 马两个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马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怎么？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啊！笑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叫意思 啊？啊，你这实不实 呀？不实呀。这样啊、 嗯、 当着大家， 嗯嗯， 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下台。 好，那你得说好的。 说好的， 哎， 你听着啊、 嗯嗯、 我说七个字扣一个字。 哦，扣字。 半夜叫门问声谁。 嗯， 七个字打一个字，这字念什么？ 好，那我得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琢磨琢磨啊。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吧，半夜里啊有人到家找我来了，在门外边一叫我， 赵世忠， 我在里边一问，谁呀？外边呢必然回答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赵世忠， 谁呀？ 我。 哎，就是我字，这不能回答别的。赵世忠，谁呀？ 他。 没这么说话的。 猜着了，猜着了， 猜着了， 这字念我。 念 我。念什么？ 我。 不对不对，不对，再琢磨，再琢磨。 你这没错， 不对， 不不 啊， 就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你不念我呢？ 你也甭说不念我，我也甭说念我 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在这儿啊，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法？ 这桌子这儿啊， 嗯， 就好比是我的家， 你们家。 哎，这点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 嗯嗯嗯， 我在家等着你，你夜里来找我来。 嗯， 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只要你一回答我，哎，你可就输了 啊！这是你的家，我来找你来。 嗯， 我一叫门，你问谁呀？我一说我， 啊， 我就输了。 当然了， 我要不说我的， 算你赢了。 那行了，那咱来， 这全有什么？ 行了， 我非输不可，这就是我字儿。 行，咱俩找赵师。 老赵 啊， 门口等着我呢。 哎、 我转会儿，我、 哎、 我进去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间找我呀？ 半夜 呀、 啊， 半夜三更的，我还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外头凉快凉快。 啊，什么月份我凉快呀、啊？ 不对吗？ 你得叫门， 还得叫门呢。 当然了， 门在哪儿呢？ 这就是街门呢、啊、 门环子呢 那特别麻烦、啊、干脆用手拍这桌子就算门环子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你管着管不着 啊行行行行行 不行不叫门哪去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还得叫门太麻烦了不在家 哎在家呢在家 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啊你这干嘛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叫门呢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那怎么着呢还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你怎么来干嘛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啊、是不是这 溜溜达达到了 大耳朵 谁呀、啊、 出来瞧哎出来出来瞧 出来瞧 我找我回答我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怎 么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我说 谁的事 干嘛呀这是再再来再来赵二中 谁呀 卡拉 OK 见啊 啊你找找你什么时间找啊 半夜 半夜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二十四小时营业 没听说过没半夜我不去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 没人就是我这儿 赵二中 谁呀 不见不散了 等会儿不见我 ， 来吧，他不念我，你愣个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这是， 来吧，来 个 不念我。 来， 哟，您回来了， 哦、家等我的吧，出去。 哎，怎么回事？ 你得说我。 这干嘛呀？这么大岁数，急什么？ 有意思吗？ 至于吗？ 说我呢？ 他本来他不念我的， 是 说我这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那不行。 是是是，谁呀、啊？ 我， 你说 我报销吗？ 这就是马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打灯谜》。著名相声演员于谦曾经这样评价赵世忠，他说在北京曲艺团，赵世忠老师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红过脸。按行规，曹云金得管赵世忠叫老祖，可他老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甘愿给曹云金捧哏，下了台之后还给曹云金讲活。无论是为人还是捧哏艺术，赵世忠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演唱的这首《想念你》。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他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翻开还有温度的手。在